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嚟到我哋今晚嘅建筑二嘅时间啦，咁我哋咧之前已经同大家开始讲紧咧，由人类文明开始，或者讲紧好古老嘅城市，究竟嗰啲城市嘅建筑会系点样咧？之前咧讲过嘅大马士革或者阿勒颇咧，咁大家相信都好有印象啦。咁但系咧，我哋今个系列咧就顺住呢个人类文明嘅脉络咧，继续向前走啦。咁啊，再去睇下一啲都相当古老嘅城市。咁啊，当然啦，喺今晚由呢个九点钟至到十点钟咧，我哋建筑二除咗有我冯杰之外咧，亦都有咧曾卓然啊，卓然兄 ，Hello 你好， 同埋咧仲有阿仙奴喺度噶吧？ 你好啊，杰， 喂系啊，仙奴啊，喂，你今次呢个系列系谂住吓铺陈有个嘅脉络落去噶嘛？咁今次就开始讲嘅呢个城市有啲咩咁特别，你要同我哋推介先。 嗱，首先咧，我哋呢一辑系每一个城市其实都想讲人类一种发明噶嘛。我今次介绍咧就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啦，其实咧都想讲咧由上集嗰两个城市啦，阿勒颇同埋大马士革，由农业发展之后咧，究竟个城市要成长系咪就系靠农业咧？咁当然唔系啦。咁所以咧，人类慢慢咧因为有农业咧而衍生到有贸易啦、有文字啦，点样影响到黎巴嫩呢个首都嘅发展咯？ 系啊，我哋咁样去理解嘅，即系好多嘅城市都可以主要为农业嘅文明都可以诞生嘅，即系农业系。古文明咧好重要，但系农业咧系有好多要求，一定要做到嘅。第一咧，你就好多时要有一个好稳固同埋长期嘅水源啦。咁啊，所以你有大嘅河流流经啦。第二就系话你要有好肥沃嘅土地啦，而且咧气候你要适中。咁所以你会话咧，所谓文明嘅摇篮咧，来来我哋数都系埃及啊、美索不达米亚或者长江黄河嘅流啊，或者印度北部，即系今日巴基斯坦地方，佢有好充足嘅水源嘅地方，我哋先至话咧可以叫呢啲咧做一啲农业为本或者以农业为起。非一啲嘅文明，咁但系我哋今日讲嘅主角咧，就未必系啲咁嘅土地嚟。先来你亲身去过黎巴嫩，到时一阵间可以再讲多啲。我哋知道，即系黎巴嫩其实有好多山岳嘅地方啊，咁其实有啲高山啲嘅地方，其实会落雪同埋结冰嘅。咁同埋亦都唔系有多好肥沃、好好嘅泥土一啲嘅地区啦。咁黎巴嫩嘅大细咧，大约同我哋之前讲过嘅塞浦路斯咧。size 好接近，塞浦路斯仲要可能要大少少嘅，即係睇地图嘅埃比利亚其实唔係一个好大嘅地方。咁所以其实佢係街住地中海海边，即係黎凡特地区边边海边嘅一个嘅土地。咁所以你可以諗下喺住喺度嘅人呢，其实佢可以耕田嘅，但係佢耕田嘅话呢，佢个人口嘅集聚就唔好多。咁靠咩搵食呢？就可能就要靠另外啲方法，就要食下脑。用下貿易，用下手腕，用下把口，用下腦嚟揾食。咁呢種嘅貿易嘅網絡咧，就喺地中海咧就係發展起嚟嘅。咁呢個咧就係呢一個城市或呢一種我哋叫海洋文明所誕生嘅一個基礎。係 啦，因為咧其實你農業都好多限制，頭先阿卓然講過啦，同埋咧你都唔知突然會有天災噶嘛。人類咧經歷咗幾千年文化咧，其實都試過好多突如其來而變嘅一啲嘅天災，令到咧其實有陣時農業你都未必可以穩定到。咁農業之前講過啦，如果你有好多嘅積存咧，基本上咧就可以同其他地方換嘢，換下換下之後咧，就衍生咗有貿易。我覺得咧，好多古代城市咧，後屘唔可以留落嚟咧，除咗係因為佢哋唔可以繼續發展，因為天災或者人禍破壞之外咧，其中一個咧就係佢哋唔識得再去轉型啊。咁所以今集咧，我哋講黎巴嫩。呢、这個國家嘅首都貝魯特咧，就是、古文明嘅時候咧，都幾強於貿易嘅一個文明，就係呢個腓尼基。 不如又講下腓尼基嘅少少歷史，等大家認識一下。 喂，梗係要啦，因為咧我點樣識腓尼基咧，都係去黎巴嫩先識。因為咧之前咧去中東呢一個旅行啦，其實我係承接咧上次講住啦，之後我去黎巴嫩嘅。咁嗰時咧，我已經去咗幾個中東國家咧，通常咧啲人都會覺得自己係阿拉伯人啦。咁但係你去到黎巴嫩呢啲人係好抗拒自己話自己阿拉伯人嘅。佢覺得自己我係腓尼基人囉。 因為佢覺得其實嗰陣時嘅貝魯特啦，基本上咧真係比其他周邊嘅阿拉伯城市啦或者中地區咧係發達好多嘅，同埋好開放嘅。譬如咧我去敘利亞咧，嗱呢類人咧通常要好保守啦，要包曬全身啦。但係咧我喺夏天去到貝魯特咧嘅市中心咧，你如果喺沿海行咧，譬如好多女仔著到好短褲啊、T 恤啊，你覺得係一種咧好歐洲嘅感覺。你又見到咧成個國家開放好多，所以咧佢哋都會覺得喂阿拉伯好似比較落後啲啦，所以佢會聲稱自己係腓尼基人咯。咁但係其實真正血統上佢哋真係腓尼基人嘅，而腓尼基嘅文化咧，原來咧係比古希臘同埋古羅馬可能係更久遠，係咪啊？ 腓尼基同古希臘差唔多，可能會早過羅馬。即係我哋話早過羅馬共和或者早過羅馬帝制，佢其實係點咧？我哋話咧喺今日嘅東地中海啊，即係地中海如果喺意大利半島向南中間湯開嘅東邊咧，其實當時主要我哋今日揾到嘅即係文化遺物啊，種種嘅嘢咧，其實主要不出咧就係希臘嘅即係愛琴海嘅文明、希臘嘅文明同埋咧腓尼基嘅文明嘅。咁分到兩邊唔同嘅，咁一邊就係可能係沿住非洲海岸一直去到我哋正話講黎巴嫩，一直咁樣延伸依度一啲部分。咁另外一邊，我琴海群島嘅嗰啲部分咧，就係希臘嗰啲嘅留低啲遺物。但係簡單講咧，佢哋兩個就係兩個好接近嘅海洋貿易嘅文明嘅。其實佢哋都係用一種所謂城邦嘅模式去做嘅管理。即係簡單講，就係佢一個城同城之間咧係互不統屬嘅，係一個獨立嘅發展嘅模式嚟嘅。咁佢一個城市或者一個聚落，譬如貝魯特。咁就係一個聚落，咁、那個聚落佢嗰啲人咧，其實就係自己一個建立一個城市，咁、那個城市就係一個貿易嘅一個點啦。咁然後咧，佢哋就會沿住地中海嘅海岸咧，因為嗰啲船咧唔可以行遠洋，咁所以只能夠貼住岸邊行。咁啊，因為風平浪靜，同埋地中海本身就係比較風平浪靜。咁結果係點咧？我哋就會沿住非洲嘅北岸嘅一啲部分咧，就一直咁延伸咧，就做好多嘅一啲嘅沿岸嘅貿易。咁沿岸貿易嘅你必須要做嘅嘢就係建立呢個據點啊。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嘢可以買到，亦都可以有唔同嘅嘢可以賣到。亦都譬如話喺埃及就可能揾到好多糧食嘅部分喺埃及可以買啦，其他好多貴金屬啊啲嘅各種各樣嘅產物咧，就可以沿住咁樣嘅貿易路線咧去做交易。咁依個咧我哋話就係所謂腓尼基人咧呢一種嘅擴張嘅一個模式。咁所以我哋會發覺喺成個嘅北非嘅海岸咧，都會有呢啲腓尼基人所建立嘅呢個據點嘅。 係啊，其實北非去到今日嘅摩洛哥，甚至喺歐洲嘅西班牙咧都會揾到咧呢一個腓尼基嘅文明所建立嘅一啲，我覺得係貿易站啦。咁但係咧，佢又同希臘好得意啊！希臘咧就當時佢兩個咧，其實雖然互相競爭對手，但好似又有少少覺得啊，腓尼基咧我就佔據呢一個地中海嘅南邊，希臘咧就佔據北邊，所以咧其實唔係咁多鬥爭嘅，兩個基本上又幾和平相處嘅。咁腓尼基嘅文明究竟喺邊度發源呢？其實好多講法嘅。咁但係咧，啲人都會接受咧，係今日喺黎巴嫩嗰度。咁點解咧？因為頭先阿徐都有講啦，佢哋係主要靠海上貿易噶嘛。咁即係話佢哋一定要有船啦。咁當時建船咧就唔好似而家咁要用鐵啦去做啦。咁主要係木材啦。而喺黎巴嫩咧，佢山區咧其實好多咧就係有呢個雪松樹。Cider 樹松樹咧，對於黎巴嫩係好緊要嘅，因為今日咧都係佢哋國樹嚟嘅。如果你睇翻黎巴嫩嘅國旗咧，好罕有咧，支國旗咧上面係有一種植物，佢就係雪松，所以咧就喺國旗嗰度，亦都係代表咗係黎巴嫩本身本土一種好特色嘅植物啦。咁雪松咧提供咗大量嘅雪材，所以令到咧呢條腓尼基人咧可以喺呢一度咧就生產好多嘅船啦，由嗰度出發咧，直接咧就去攻陷成個地中海。你要記住，其實黎巴嫩咧喺地中海嘅位置上咧，其實喺最東邊嘅，即係佢要整架船咧去到最西邊咧，其實佢當時嗰個造船嗰個技術咧係非常之成熟嘅。 係啊，簡單來說咧，我哋都可能會聽過咧，除咗即係腓尼基人之外，你可能聽過喺羅馬時期，即係古羅馬時期咧有所謂迦太基嘅文明啦。咁我哋正話講嘅係佢一種城邦制啦。咁知道係一啲好上古嘅歷史啦。今日嘅迦太基，我哋話同羅馬分庭抗禮喺即係今日特尼西亞位置嘅迦太基文明咧，其實係腓尼基人其中一個城邦嘅擴張嘅結果嚟嘅，佢係由其中一個城市嘅人過到去，發覺嗰度做生意仲好去做。咁呢一個擴張咗嘅迦太基咧，就係正話所講嘅，有所謂西班牙路嘅東南角啦，我哋叫做小嘅西班牙，後來叫做遠西班牙行省基點嘅位置。咁你話羅馬打贏咗迦太基之後咧，其實將迦太基呢一個由地中海以西幾啲部分咧，全部食曬，成為咗羅馬嘅嗰啲行省。咁所以簡單講就話，羅馬點解西班牙有據點咧，或者點解喺咁早嘅擴張咧，其實 借助咗迦太基喺海上建立咗嘅好多据点而嚟。咁背后讲啲咩呢，就係话如果你到讨论今日嘅欧洲嘅版图或者欧洲文明嘅摇篮嘅时候呢，其实迦太基呢係大家要记得嘅一页。如果冇咗佢嘅部分呢，可能即係今日我哋话远西班牙行省或者今日北非嘅好多嘅部分呢，嗰、那个文明嘅发展就会改写。 迦太基我都去过，佢而家喺今日嘅特尼西亚啦、虽然係曾经好强盛嘅一个城市啦，但呢而家係变咗个废墟嘅。即係而家你去到特尼西亚呢，只係见到呢佢喺唔同時候嘅廢墟喺同一個地方而起咯，咁、所以咧有啲城市咧真係要全部咧唔係咁易。 又係燒幾運啊！嗰陣時羅馬燒咗，燒得好緊要。不過，所以我哋如果要揾迦太基嘅嘢咧，反而揾翻腓尼基人嘅起點，就要去翻布魯特先咯。 建築二主持先露。曾卓妍、冯杰， 咁我哋咧头先讲咗贸易对于个城市发展重要啦，因为有海上贸易咧，其实都可以改变成地中海嗰个生态。之余咧，其实腓尼基咧有一个更加重要。唔係對於城市嘅發展添嘛，對於人類文明好重要。佢就係創造咗呢個古嘅腓尼基文字。佢就唔係創造文字喎。其實喺腓尼基之前呢，已經有一個好強盛嘅古埃及王國啦。古埃及係有好出名嘅象形文字啦。 係啊，係啊。 咁但係你見親古埃及嘅象形文字呢，其實你會發覺今日呢係流傳到嚟㗎喎。而家嘅埃及人呢，其實佢都用阿拉伯文字嘅。佢哋係唔會識用埃及文字，點解咧？ 嗱，簡單嚟講咧，其中幾樣嘢，喺世界最主要嘅系統咧，就係標音文字同埋表意文字。標音文字咧，就係話佢每一個字符咧，係攞嚟咧標一個發音嘅一個音嘅。OK， 盡量簡單啦。咁咧，表意嘅文字咧，其實嚴格嚟說咧，亦都叫表意表音文字。咩意思咧？就係話一個字嘅字形咧，除咗係有兩個分，主要好多時分為兩個部分，一個部分咧係表意嘅，另一部分係表音嘅。两样结合，随住文字嘅发展咧，世界没有啊纯粹表意嘅文字，因为冇办法，因为咁啊变咗图画咯。因为如果所有嘅文字等于一幅画嘅话， 即系冇得讲出嚟读， 同埋好多个啊，每一样嘢都画一幅图画。 所以其实严格嚟讲，表意嘅文字都系表音嘅。咁咧，我哋话埃及文字咧，你会见到可能有一只鹰、两只鹰咁啦。其实一只鹰嘅意思咧，同两只鹰嘅意思已经唔一样噶啦。即系一只鹰咧系等于某一样嘢，而两只鹰亦都系等于另外一个意思嘅。所以佢唔系一个叠加嘅模式，其实系一个符号嚟嘅。简单讲就系咁样嘅方法咧，你已经知道其实佢唔系一个象形嚟嘅。即係佢唔係鷹嘅意思，佢係表達緊某啲另其他意思。咁其實佢已經同我哋今日所理解嘅象形係完全唔同嘅，佢都係表達另一個意思。咁我哋話即係我所理解啦，即係腓尼基佢做嘅方法咧，就係將埃及文字裏面呢啲嘅表音嘅一啲嘅輔助嘅位置咧，就攞出嚟，就標成咗22個咧最早嘅腓尼基嘅一啲表音嘅一啲嘅字母。 字母 呢、這個做法咧，就同所謂美索不達米亞嘅楷形文字啦，或者係我哋中國嘅象形文字啦，或者埃及嘅文字都有唔同啊。因為佢係一個純粹標音嘅模式嘅。咁如果你記得咧，我哋兩個禮拜前講呢個埃博拉文書咧、其實佢咧就係用類似嘅，將呢個美索不達米亞楷形文字。淨純粹攞嚟做標音符號嘅，其實類似嘅，即係簡單講就係我攞嗰啲字啦，攞嚟做一個樣嘅啫。嗰個樣其實代表住某一個音，然後嗰啲音咧先係攞嚟表意嘅。咁、所以佢嗰個符號其實畫乜都唔重要嘅，佢你乜都係冇所謂。咁呢個咧， 只睇得明啊得嘅，大家。 咁所以我哋會見到就係、其實呢一種嘅變化係人類文明都有存在嘅，但係我哋發覺咧，腓尼基嘅文字咧後嚟影響力就變得好大。因为佢系后来我哋话拉丁嘅语言嘅体系嘅始祖，而拉丁语言咧亦都慢慢因为随住罗马帝国嘅力量咧，亦都成为咗几乎系西欧嘅主要文字体系嘅始祖嘅。咁、当然再早之前，其实希腊嘅时候，嗰、那个希腊化嘅时候咧，其实呢种嘅表音嘅体系咧，亦都传咗去印度，所以你会知道即系印欧语系啊，成个嘅标音文字就成为咗世界里边一个好幅员好大同埋好重要嘅一个表音嘅模式啦。咁所以腓尼基嘅呢一点咧，都系值得大家去记得。 是啊，因为他当时其实做生意嘛，做生意我成日要计数啦，又要喂譬如我去 iPhone 机我帮你买啲金啦，我几时俾返钱你啊。咁、但他因为要去好多唔同嘅城市同埋嗰个人呢讲唔同嘅语言啦。咁大家要计数咁唔可以只得个 up 字㗎嘛。结果呢他就要用一啲简单符号去记录他哋一啲贸易上嘅一啲往来。 咁佢就因為去咗唔同嘅地中海地方咧，所以將呢種文字同埋一種字母表咧帶咗去唔同地方。結果咧，好多唔同嘅民族都會一跟住佢咧，因為同佢做生意嘛，跟住會認識呢個文字表啦，慢慢咧就衍生咗佢同唔同嘅文字咯。咁所以咧，我覺得佢簡單嚟講咧，就將書寫文字簡單化，變咗做字母咧更加容易學，更加可以流傳到落去，亦都可以演變咗唔同嘅文字。咁當然對我哋文明好緊要，之餘對城市都係啦。因為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城市嘅發展嘅歷史都要靠文字記載啦。咁有好多嘅早期嘅建築物啊，仲會話啊，究竟係邊個時代起啊，或者邊一個年份啊，所以咧文字對於城市嗰個發展都好有影響嘅。 咁、但係對於依家我哋去睇貝魯特呢個城市，我哋仲會唔會揾得到呢一種嘅文字出嚟？仲係咪可以用到先？ 冇噶啦，基本上而家都係淘汰咗噶啦，因為佢已經演化咗做更好嘅英文啊，或者法文啊，或者德文啊，咁亦都用咗阿拉伯文啦。其實咧，今時今日嘅貝魯特咧，主要係用阿拉伯文嘅，咁都係咧由呢個腓尼基文字衍生出嚟嘅。咁啊，講下今日主角啦，貝魯特啦，呢個城市啦。頭先講腓尼基文化咧，其實喺比較古代嘅時候咧，好強盛啦。咁但係嗰陣時咧，貝魯特咧其實並唔係咧腓尼基重點嘅城市嘅。腓尼基咧喺今日貝魯特嘅南邊咧有兩個城市，一個西頓，一個泰爾咧，都係嗰陣時嘅基地嚟嘅。呢啲都係一啲主要嘅貿易港口啦。咁所以咧，嗰陣時嘅貝魯特咧，相比嚟講咧係一個好小嘅城嚟嘅，基本上都係個鎮仔。咁但係多幾個駁腳嘅海港就好似好啲啦。而喺佢北邊咧有一個更早嘅城市咧，叫做 Biblos， 係成個腓尼基文化最舊嘅城市添。所以咧，比哇側邊比成幾個比較早啲發展嘅城市出現咧，佢咧係比相對係咧係比下去嘅。 係啊，不過泰爾可能係早期我哋話講呢啲愛琴海文明嘅時候，成日都會提到嘅一個城市，即係當時可能泰爾係最重要嘅一個嘅城市。咁但唔緊要咧，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你總有個時機係一個城市係會有即係發出光芒嘅時候。 不過我諗咧，即係貝魯特都等咗好多年。其實咧，佢呢個城市咧，由佢真係建成咧，大約喺公元前咧2000年開始有，即係佢大約差唔多有4000年歷史。咁但係一直都處於哇，真係好唔發展狀態。但係佢又俾佢死下死下咁樣咧，又唔覺已經捱過咗好多個世紀。咁所以咧就睇下究竟點解呢個城市咁奇蹟咧，可以變咗而家咧成個中東咧一個好重要嘅金融中心啦。咁又講翻黎巴嫩啦，其實黎巴嫩咧嗱，我細個嘅時候咧。聽黎巴嫩就覺得得個亂字嘅啫， 亂過黎巴嫩啊！真 係係咧，講就係咁啦。因為嗰亂又唔係同一個亂字嘅，但係佢讀音一樣啊嘛。係，因為成日都會覺得 戰爭啦，係啦， 係咯，成日覺得 細個聽中東都亂㗎啦，成日都打嘅。咁又黎巴嫩成日聽真主黨咯，係嘛？即係又放炸彈啊，又成。 你真主黨都後期啲， 係咯。我哋都我真係成長於後期啊，即係又放炸彈啦，咁又呢啲就係當時聽嘅中東嘅情況啦。係 啊，所以嗰陣時覺得黎巴嫩好亂嘅。咁但我去嘅。又是2001年九一之前呢是相对稳定，因为当年呢是黎巴嫩内战呢完了10周年到啦。咁所以呢市内呢是大兴土木嘅，基本上大家都渴求呢是一个重新改变嘅首都面貌啦。咁我去到贝鲁特呢，其实我感觉好鍾意嘅。我是比即是我是在那个中东行程中呢其中一个好鍾意嘅城市。 点解呢？ 因为呢一去到呢就好有香港嘅感觉。我记得呢我因为搭飞机入去嘅。我一落到机场呢已经有当地人问我呢，就说喂你覺唔覺得咧好刺激嘅搭飛機入嚟？我點解？我哋啊個飛機場咧，其實就喺市中心隔離嘅。你架飛機降落嘅時候咧，係咪穿過曬嗰度？但係咪好刺激咧？咁樣就同佢講話，其實香港九龍城，因為嗰陣時啱啱機場新機場先至開咗，即係話其實香港咧前幾年咧，我哋以前用開嘅舊機場咧，都係有呢個感覺嘅。所以咧，佢第一個咧俾我嘅感覺已經係有啲香港嘅感覺。咁同埋打開地圖咧，其實咧，我覺得佢已經好似香港島。個地圖，我嗰陣時咧住嘅地方咧，對出個地方嘅 causeway， 即係咁啊，係咪好似銅鑼灣咧？其實對出咧就係真係咧一個避風港嚟嘅。咁而我紫石之內咧就佢嘅中心區啦，叫 BCD， 即係貝魯特中央區。咁咧全部感覺咧，我都覺得咧好有香港感覺。咁同埋咧，我喺個城市行咧，有好多大廈咧都係十幾層樓高啊，舊舊地啊，有好似60-70年代咧九龍嘅感覺。咁最重要咧就係，其實我喺貝魯特咧識咗好多好好嘅朋友啦，當地人啦，佢哋咧係親身咧講俾我聽咧，當年內戰發生嘅歷史咯。咁變咗呢個係我第一個去嘅城市咧，我好似覺得戰爭好接近，我冇喺任何地方咧喺當地人口述中咧講到咁親歷其境嘅感覺咯。所以我對呢個城市係有多一份嘅 即係嘅親切感嘅。我其實上輯已經好想介紹嘅城市，咁、但係我成日覺得好似未夠時間去嚟認識城市，咁所以我都睇多幾本書先，再今日再同大家去解構下貝魯特呢個城市咯。 咁關於黎巴嫩嘅歷史啦，或者係成個貝魯特嘅呢個城市，究竟係點樣開始，終於去可以發展上嚟啦？遇到啲咩機遇底下咧？我哋下一節咧建築二咧，再同大家去研究一下啦。黎巴嫩嘅貝魯特， 藝我嘅古城，傾頹嘅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继续建筑二咧，同大家去讲啊，今晚嘅呢个城市啊，就系黎巴嫩嘅贝鲁特啦。咁呢个咧都可以话系人类嘅文明啊历史上面一个非常之古老嘅城市啦。腓尼基嘅历史头先亦都同大家讲过下啦。咁但系咧，呢个贝鲁特咧，其实周边都有好多嘅城市咧，直接发展紧啊，好似佢都系等紧一个出头天，究竟几时先至轮到佢咧吓？嚟紧呢一部分又开始去讲下究竟贝鲁特啊点样开始发展。展起上嚟啦。其实我哋如果睇翻嘅历史，可能喺嗰段时间好多嘅地方都同之前一样噶啦，都系古希腊同埋古罗马嘅影响底下慢慢发展啦。咁贝鲁特系咪都系一样咧？ 系啊，其实我去到呢个城市，第一个就想揾古城啊嘛。通常譬如之前去大马士革、阿纳普一嚟就有古城啦。 系啊， 但系呢个城市系冇古城嘅。即 係 冇咗古城存在，原來咧佢喺殖民地時代咧已經將佢比較舊嘅部分咧剷曬咧，就由頭咧起個新嘅城。咁、所以咧我就諗啊，會唔會有少少腓尼基嘅古城留喺度咧？其實就唔存在， 真係冇，一啲都冇， 一啲都冇。咁點解咧？因為喺今日嘅舊城中心咧，叫做貝魯特中央區啦 （BCD） 咧，其實咧佢就係喺好多個唔同時代嘅舊城咧，不斷都喺嗰度咧係收埋咗。破壞咗之後再重建， 推倒重來。 咁所以咧，其實好多層嘅下面，如果要揾咧，佢仍然存在嘅屍骸，但系咧就掘去地下咯。咁所以咧，我覺得如果要了解一下呢一個城市發展，一定要由呢個中央區開始嘅。中央區咧，其實喺內戰之後咧，喺2000年開始重建咗，所以而家去睇咧就係新築築嘅，你見到好歐式感覺噶。但系咧就完全唔好似一個舊城區嘅。咁我哋之後再解釋下點解佢咁樣啦。咁但系咧喺呢度仍然咧揾到一啲咧歷史嘅遺跡嘅。咁其實腓尼基咧，之前講係一個好強嘅文明啦。咁貝魯特嗰陣時咧，其實唔係一個發展得好勁嘅城市噶嘛，只係一個小城嚟噶嘛。咁但係佢都有個腓尼基嘅海港嘅。近年考古發現咧，其實知道咧，佢喺舊城附近有海港，佢亦都掘咗部分出嚟嘅。咁但係你知道咧，而家咧其實喺中心地區咧，香港都係嘅。其實啲地價好貴噶嘛，點會俾你擺個遺址喺度啊？所以咧， 搬走佢咯成個。 唔係㗎，係㗎，曾經試過有一啲部分咧，啲人懷疑係海港部分咧喺另一個地區啦，因為有發展工程咧，啲人就打爛咗就話冇啊冇咁樣。咁而家都近年發生嘅事嘅。咁所以咧，貝魯特嘅人咧都對於呢啲啊，係唔係真係咁樣咧？咁但係咧，因為大家都認知咧，喺中心區一定係舊城嘅，所以中心區咧反而咧就係保留到一啲位置嘅。咁我哋講下佢嘅歷史啦。其實貝魯特咧喺腓尼基發展嘅時候咧，應該都有少少圍牆出現嘅，因為而家嘅最古嘅部分嘅遺址發現嘅圍牆咧，喺1200年前已經有嘅啦。公元前1200年已經有嘅啦。咁但係咧。真係又要城市要發展咧，一定要靠古希臘人。即係我講之前幾集都係，其實同阿納普或者大馬士革都相似嘅，佢都係用一啲格仔模式去規劃啦，同埋咧佢比而家嘅市中心嘅區隔咧係大好多嘅，即係差唔多而家一個 block 咧，佢以前係三個。而家嘅 block 咁大，咁所以你可以知道咧，以前咧嗰人咧哇需要嘅路啊，同埋建築物咧嗰個規模係好大咯。咁但係希臘時代嘅咧，其實基本上咧就唔係好存在噶啦，因為之後都係羅馬人喺基礎上面起啦。咁羅馬人頭先講過啦，因為呢個 Punic War 啦，而將腓尼基咧文化咧基本上咧就完全徹底破壞。咁所以咧，當呢個 迦太基咧叫毀滅咗之後咧，腓尼基文明咧都可以叫做完成咗啦。 係啊，可以咁理解嘅，即係你話喺黎凡特地區基本上都係希臘化咗之後，隨住呢個亞歷山大征服之後，整個嘅黎凡特地區咧基本上都係希臘化文明之後嘅結果啦。咁延續到我哋之前嗰兩集都有講過嘅，嚟自到龐培對於黎凡特地區嘅征服。其實包埋敍利亞啦，比如包埋黎巴嫩成個範圍嘅地方嘅征服之後咧，其實先係歸翻入去即係所謂羅馬嘅文明之首啦，咁樣。咁所以話依一個地方嘅佢之後嗰個發展嘅整體嘅方向咧，其實都係咁樣嘅方向接近，即係唔係一個有一個獨立嘅國家運作咁嘅模式， 都係城邦咁樣。 係啊，同埋佢亦都係隨住整個嘅羅馬嘅文明嘅演變同埋演變啦，即係佢最初都係希臘嘅時候都係啲神廟啊咁樣嘅部分，慢慢隨住羅馬嘅基督教化啦，同埋大家開始承認咗基督教之後咧，這個黎凡特地區開始都有佢自己嘅教會啦。 係啊，其實咧羅馬帝國咧嘅時候嘅貝魯特咧，先叫真正第一次黃金時代。之前我哋講阿納婆同埋大馬士革咧，都冇咁重要嘅，因為嗰陣時咧，佢喺海嘛，其實佢真係近意大利啦。今日咁當時咧，貝魯特咧，其實咧就係一個羅馬軍團咧退休就嚟啦。咁嗰陣時咧，羅馬帝國亦都派遣咧好多軍隊咧嚟幫佢建成嘅。咁結果慢慢即係嗱，如果我佢係一個殖民點啦，咁但係如果你有咁多即係叫做殖民者嚟到住咧，慢慢佢嘅地位一定高啲噶嘛。所以當年咧，佢哋城裏面嘅人咧，佢哋係有咧羅馬帝國嘅公民嘅身份嘅，佢哋都唔需要交税。咁同呢個阿諾婆同埋大馬士革咧，嗰個地位爭好遠 嘅。係啊，依一個其實正正就係即係賣另一個節目嘅廣告啊。如果聽古今風雲人物咧，聽我哋講凱撒咧，就係嗰個時期。之所以佢哋有羅馬公民嘅身份咧，就係因為凱撒做咗執政官，咁然後咧就同龐培咧就商議，龐培話咧要俾佢手下嘅下屬有羅馬公民身份，就 push 凱撒要做，咁凱撒就梗係幫佢啦，咁就所以就有依一單故仔。咁所以依個嘅時期，的確係佢其中一個起飛嘅時候，因為龐培係當時三巨頭最強大嘅一個，而佢依一個嘅地方咧，亦都係佢嘅掌上明珠，亦都係佢嗰個力量嘅來源嚟。咁所以依一個時候係佢第一次哇掂喎，我有一個最強嘅帝國嘅一個支援嘅一個時代。 係啦，咁城市發展當然亦都會加大啦。咁喺希臘嘅格仔佈局嘅基礎之上咧，佢都係好中意加就係羅馬嘅古城通常都有兩條大道噶嘛，一條橫一條直啦，加咗啦，亦都會將嗰個羅馬中心廣場 Forum 會擴大啦。咁市內面咧，嗱，亦都比之前介紹古城勁啲嘅，佢有戶外嘅劇院啦，亦都會有呢個競技場啦，佢係全個黎凡特地區最大嘅。咁此外咧，佢當然就會有神廟啦，同埋有好多大型嘅公共浴池啊。咁所以嗰陣時即係有錢我先走去沖涼噶嘛。咁變咗佢個城市裏面咧，佢嗰個水利系統亦都要做得好好咯。咁慢慢咧呢個城市咧，除咗話哇有呢啲咁樣嘅娛樂設施之外咧，其實咧佢嘅生活嘅文明生活咧越嚟越興盛啦。嗰陣時咧亦都係拉丁文嘅學習中心。咁後期咧亦都有一個好出名嘅法律學院咧喺嗰度成立啊，所以變成咧羅馬地區當時嘅一個法學中心。咁你可以見到咧，貝魯特咧嗰陣時嘅地位真係同咧之前介紹嗰個城市咧，遠遠係追趕咗佢哋嘅。 係啊，我哋話即係依一個嘅當時嘅黎巴嫩，我之後啲集數都會有講到嘅，就係話當時黎巴嫩咧，依一個地方就有所謂嘅教會，基督教教會嘅誕生。佢啦，同埋我哋之後啲集數會講亞美尼亞咧，其實係最早其中幾個地方咧建立咗即係基督教教會。咁呢個所謂馬龍嘅教會咧，大約係三四世紀，當然遲過亞美尼亞啦，即係嘅時候咧就已經有喺度。咁但係佢好得意嘅，一陣間我哋講十字軍嘅時候會再接觸，就話佢咧。隨住羅馬帝國分為東西羅馬啦嘅一部分，佢理論上咧佢歸入東羅馬帝國，咁但系咧嗰個教會本身咧就冇係仔細嘅部分我唔係好把握到，因為裏邊有好複雜嘅一個演變嘅過程，但係佢冇隨住東羅馬帝國咧歸入呢個東方正教會，咁佢基本上咧佢係一個相對於孤立嘅一個地方，咁隨住阿拉伯世界嘅擴張咧，佢亦都冇失去咗兩邊羅馬教會嘅支持。基本上是相对孤立的一个状况，他们是隔开了。咁但係咧，佢遙遙地咧都同東羅馬即係君士坦丁有啲嘅連結可以做得到，咁有啲支援。咁但係基本上咧，黎巴嫩呢個地方呢、這個馬龍嘅教會咧，係一直能夠保持，而由六世紀去到十字軍東征呢個 moment 咧，係基本上係孤立地生存咗四百年。咁其實呢個係當我哋講基督教問題或者宗教問題嘅時候咧，馬龍教會係好特別嘅，因為佢係一個奇蹟嚟嘅。即係你諗下，四百年冇人支援之下，你點樣喺一個 周圍都係異教徒嘅地方，你可以生活咁耐咧？咁呢個就係我哋講黎巴嫩同其他中東地方第一個可能我哋要講嘅有基礎不同嘅之處。 係啊，馬六甲就直情係影響咗近代嘅黎巴嫩嘅政治嘅地位啦。咁同埋咧，佢之前咧都係山區嗰度生活嘅，咁所以咧同之後嘅黎巴嫩歷史咧好有密切關係。咁我等下會再解釋啦。咁但係去到拜占庭嘅時候咧，嗱呢個貝魯特就好似好輝煌啦。咁但係咧六世紀遇咗一場大地震，咁啊慘啦，成個城市就震爛咗啦，成個古城咧基本上就變咗瓦礫，咁亦都冇人咧會有心機去再重建啦。咁所以嗰陣時法律學校又走咗去北邊另一個城市啦，咁啲人又開始逃離啦，同埋城市其實喺大地震都死咗好多人，咁啊變咗一個廢墟啦。咁當呢個伊斯兰世界即系侵占咗成个黎凡特地区嘅时候咧，七世纪嘅时候咧，贝鲁特咧基本上都系一个好细嘅村嚟嘅，就得个几千人。伊斯兰嗰阵时又唔系真系话喂，我侧边都咁多强盛嘅城市啊，所以咧其实对于佢嘅发展咧唔系真系咁摆心机喺度嘅。咁基本上咧，佢嗰阵时嘅重心，我之前讲过啦，其实阿纳婆同埋大马士革喺黎凡特地区系会更加重要咯。咁而贝鲁特咧又因为佢唔喺传统嘅陆上嘅贸易路线，佢只系海边啊。咁当时嘅世界其实对于海上贸易唔系真系咁重视嘅，始终都系依靠呢个陆上。咁所以咧，贝鲁特始终都系喺围绕喺一个小海港做下啲簡單嘅轉口貿易咯。頭先阿卓然都有講過啦，其實貝魯特咧，佢咧側邊嘅地帶咧，唔係一啲好肥沃嘅土地，所以農業又唔係好得。咁啊，捉下魚，轉下運，咁啊，捱下捱下咧。其實中世紀嘅時候咧，佢唔係一個好發達嘅城市咯。咁到十字軍嚟嘅時候咧，所以好易就俾人征服啦。因為咧，佢真係冇一個好完善嘅城市設計。佢嗰陣時有簡單嘅城牆。早期伊斯蘭世界嘅時候咧，呢個城市嘅發展佈局咧，佢係冇跟隨羅馬帝國嗰個格仔佈局去繼續舉起嘅，因為已經係地震粉碎咗啦嘛，所以咧佢都係用一個迷宮式嘅佈局嘅。但係如果講迷宮式咧，佢又真係太簡單，即係佢比之前我哋講阿納婆或者大馬士革相比咧，佢一個好細規模嘅迷宮咯。嗰陣時得幾千人住喺裏面，甚至咧喺圍城範圍裏面咧仍然有農地啊！你又想知你可以知道咧，其實真係冇乜人想發展呢個地方咯。 係啊，都。但係有一樣嘢得意嘅就係十字軍東征嘅時候咧，當時咧佢認為呢個地方係收復失地啊嘛，即係佢認為呢個地方已經係伊斯蘭教嘅土地嚟嘅，佢估唔到咧喺嗰度仲有基督徒啊！見到班馬龍教嘅人咧，佢哋好似即係好感人，即係哇！竟然你哋仲喺度， 久別重逢 係咯。咁然後咧，佢哋就所以，但係因為佢哋係地膽啊嘛，咁所以亦都有一啲嘅支援俾到佢哋。咁所以我哋話喺十字軍東征嘅時候建立咗好多嘅所謂基督教嘅國家啦，幾呢個部分嘅時候咧，馬龍教咧亦都係同一個 moment 咧決定咧成為咗羅馬。即係教廷嘅一員，咁呢個好重要嘅過程嚟嘅。即係點解我就講佢冇歸入東方正教會咧？佢係喺十字軍東征嘅時候認祖啊，即係翻話啊，不如我跟翻羅馬嘅教會。咁所以佢咧係咁佢叫東方地方，但係佢係羅馬教會嘅成員。呢個情況一直到今日都仲係嘅。咁呢個特點咧係好特別嘅，所以黎巴嫩。你諗下佢同其他所有中東我哋正話講啲基督國家都唔同，佢有一個好強嘅基督教嘅背景，而個基督教背景基本上係延綿一直到現在嘅， 好多世紀， 即係延綿。咁但係佢周圍都係唔同嘅，咁只有兩個可能性，一係咧佢就係被忽視，即係算啦，唔緊要，冇乜所謂，係嘛？第二個可能咧就係佢多少咧，即係有一啲孤立嘅部分。即係佢有啲 isolate 嘅，即係佢同其他地方之間，佢係有佢獨特嘅文化嘅演變喺裏邊。 建築二主持先露。曾卓然、冯杰， 咁贝鲁特呢个城市啦，咁十字军东征嘅时候就将佢支配咗啦，咁但系后来佢其实都系喺呢个嘅奥图曼帝国嘅统治之下，咁其实喺奥图曼底下嘅贝鲁特系有冇一个比较重要嘅发展嘅咧？ 都冇嘅。 点解咧？ 真系好惨嗱！如果喺地中海沿岸咧，其实好多海港城市噶嘛。嗱，奥图曼咧就以土耳其为首噶嘛，所以北边咧已经有海港。咁跟住南边咧有叫阿卡嘅，就喺今日嘅以色列嘅地方。呢两个地方咧就啱啱咧就可以取替咗咧 貝魯特咧，或者成個黎巴嫩啊，佢嘅海港地 簡單啫嘛，點解唔揀伊斯蘭教海港，要揀基督教海港？其實好容易嚟理解嘅。你諗下，嗰班人全部基督徒嚟，我點會去嗰度做生意？我係奧圖曼嚟噶嘛，即係嗰啲地方就唔係我哋去搞嘅，係我哋去其他地方有靚港口，有其他地方有好嘅城市， 或者同聲同氣。 喺隔離咪大馬士革，唔係好遠啫嘛，我要做我要喺嗰邊做咪得咯，使乜要去你海邊呢個小城市？ 同埋經過伊斯蘭嘅統治咁多個世紀咧，其實貝魯特嘅人口嗰個分布咧，仍然都係回教徒係佔一半多少少，基督徒有三四成。咁同其他外譬如大馬士革之前講咧，大馬士革可能得 10%， 阿納可能 15% 已經多啲啦。咁其實相對真係嗰、那個人嗰、那個宗教比例咧係好懸殊。 同埋佢有一個馬龍教會，即係佢有一個明確嘅教會，嗰、那個教會係嗰個地方係佢核心。咁唔同嘅嗰、那個力量係同其他地方有差異。 係咁，所以咧。十字军走咗之后啦，咁佢都要回归翻伊斯兰嘅城市设计啦。奥图曼尼岛咧，虽然咧就唔系话主力去发展，咁但系个城市都要发展噶嘛。咁即系一万人都要住嘅。嗰阵时咧系得一万人到嘅啫。咁佢就会个围城就加建翻啦。 咁都相当简单啦，得咁少人住。 系啊，佢都有佢有两三个城门嘅。即系你睇之前话，其实大马士革成八个城门嘅，阿纳坡成十几个城门，佢都得四个城门嘅啫。咁佢唔同咧，佢就黐住个港口发展咯。咁所以里面咧都有起咗几座啦，重要嘅回教寺啦，有啲就系由之前嘅十字军时代留落嚟嘅教堂改装而成啦。咁里面其实都系一个小型嘅迷宫式嘅发展啊。咁亦都唔系好饱和嘅。咁但系有好处，小城咧就有小城嘅融和啦。因为咧我哋之前讲，譬如大马士革、阿纳坡咧都会分开啊，譬如基督徒区、犹太徒区、阿美尼亚区或者回教徒区。但系咧喺呢个咁细嘅城咧，基本上咧大家咧生活混和咗几个世纪啦。咁其实都唔系好理你咩宗教嘅，同埋佢哋嘅职业都唔会咁样分嘅，变咗城咧沟埋嚟生活嘅。咁呢一种咁嘅宗教同埋种族共融嘅性质咧，其实系有利之后贝鲁特嘅发展嘅。 咁如果喺我哋睇翻个建筑上面啊，我哋即系会唔会依家都睇到一啲喺贝鲁特喺呢个奥图曼帝国统治底下都有一啲嘅建筑，我哋见得到咧？ 旧城以外发展咧，其实要去到十九世纪中期啊。咁即系话咧，早期嘅奥图曼时代建筑物咧。基本上咧喺呢个贝鲁特咧系唔存在嘅。 不过你睇到好多网上嘅图片，你都玩得到嘅。即系其实今日咧马龙教会咧都系用阿拉伯包头嘅样嘅。即系你可以想象一下，就系佢系阿拉伯包头跟嗰种阿拉伯装束，但系佢系基督徒嚟嘅。即系同我哋日常想象中嗰种十字架样嘅基督徒系两样嘢。咁好多画像你都仲系，即系可能网上或者其他地方都会睇得到。咁其实代表啲咩就系、是？嗰班人係嗰個生活係好獨特嘅，即係佢哋點樣演變出嚟係好獨特。而一直以嚟，我同阿斯諾係咁講話，佢未等到佢嘅春天，其實好簡單啫嘛。你要等基督教徒嘅春天，點可能喺伊斯蘭世界嘅管治下揾到？所以佢一定要去到某一個 moment 係嘛？佢唔再係伊斯蘭世界 啦， 佢就一定自然就會爆 發。我哋等咗大半集， 係啊， 都仲未見到佢春天。 佢個春天一定係等嗰樣嘢。 係啦，我哋講建築，講城市設計冇啦咁樣，講建築物冇啦，到咗大半集都係冇啊，先導點？ 咁但系城市咧又真系等机遇嘅，即系等咗成千几年啦。讲真， 我哋而家都未发展45-10分钟啫。 系啊，因为嗰阵时咧，全世界咧基本上贸易路线已经黐埋咗啦。佢十九世纪中期咧，海上嘅贸易又翻转头咯，因为嗰阵时有苏伊士运河。开通啦，咁基本上呢地中海嘅贸易又开始蓬勃啦。咁同一时期呢、其实嗰陣时呢我哋上集讲嘅阿纳坡同埋大马士革呢个陆上贸易呢开始係减少。咁佢亦都要依靠呢海一啲海港呢先可以将佢啲物资运去欧洲嘛。因为欧洲人最鍾意买香料啊买丝绸嘛。咁其实贝鲁特呢本身自己都有做丝绸嘅。咁嗰陣时呢佢山区都好多人做丝绸嘅。咁呢一个丝绸贸易呢就变相令到呢贝鲁特开始发达啦。咁除咗丝绸贸易呢令佢发达啦，佢海港呢就变得更加重要。尤其是之后呢大马士革呢同埋贝鲁特呢起咗一条公路。咁好顺理成章呢将内陆嘅一啲贸易生意呢就转去海港再送去欧洲其他唔同嘅国家，嗰阵时咧主要佢哋嘅贸易伙伴就係法国。法国咧，其实喺十九世纪中期咧，开始已经对黎凡特地区咧同英国啊、一齐咧都系想食㗎啦。咁所以法国咧已经系哇一嚟见到，其实佢同黎巴嫩嘅马龙教咧，其实历史都好有渊源嘅，即系好多年，譬如由十字军东征啊之前开始咧，其实已经同欧洲有一个好强好紧密嘅联系。咁嗰阵时咧开始咧话城市真系发展啦。 去大約1840年啦，其實同香港咧嘅發展係差唔多嘅、 嗯。 香港就1841年，我哋開始叫做變咗做一個殖民地啦，係、 嗯、 咪？咁佢就差唔多喺嗰個時代咧，佢就真係就變咗做轉口港啦。咁呢個舊城咧開始嘅發展咧，本來得1萬人噶嘛，開始慢慢好多人嚟。咁同埋頭先我講咗啦，佢好多容許唔同嘅宗教或者種族嘅人嚟噶嘛。咁嗰時佢變咗一個避難天堂。其實咧，有好多周邊地區咧，開始好多宗教嘅衝突，包括咧嗰陣時山區嘅馬龍教咧，其實係受到一啲壓迫嘅，所以好多人咧喺之後嘅十幾年咧就逃離咗個去呢個貝魯特嘅市區啦。咁慢慢咧就將貝魯特嘅基督徒人口咧增加咗，同埋咧嗰陣時咧，因為歐洲人嚟做生意咧，其實係。你覺得佢會中意同回教徒做定中意同基督徒做生意咧？ 梗係同聲同氣好啲啦， 就係爭好遠。 係啦， 就係真係爭好遠。 因為真係有個文化上嘅相似，咁所以咧，佢覺得基督徒咧係比較易傾偈嘅。咁、 嗯、 所以咧，亦都變相咧，令到馬龍教咧喺經濟同埋呢個政治上地位咧越嚟越重要啦。咁因為咧，佢哋要做貿易生意嘛，衍生咗好多專業人士嘅。譬如嗰陣時有啲工業家啦，因為當時已經係工業革命開始啦，亦都會呢個現代化咧會由歐洲帶去中東地區。咁亦都會衍生咗好多，譬如一啲銀行家啊，或者一啲企業家同埋一啲建築家，因為咧城市要擴建啊嘛。咁所以咧，呢啲咁樣嘅專業人士咧喺貝魯特突然間冒起咗，但大部分咧都系基督徒嚟嘅，咁嗰啲原住嘅回教徒就觉得啊，点解我越嚟越穷咧？我原住民嚟嘅，咁、反而咧后来嘅马龙教咧可以控制到佢哋。咁城市开始发展啦，向外发展啦，咁其实城里面咧，佢哋咧都系冇乜点理佢哋嘅，咁慢慢咧。不斷喺周邊擴張啦，咁佢就好似咧一個環形咁擴張，因為咧貝魯特咧其實係一個兩邊圍海嘅城市嚟嘅，咁所以北邊係海啦，咁佢個舊城區咧佢只有向南啊西啊東邊咁樣不斷發展啦，咁喺唔同嘅地區咧都有啲新區出現嘅，咁喺佢嘅東邊啦有一區叫 Ras Beirut， 即係叫拉斯。貝魯特嗰區咧就係一個比較新嘅區域嚟嘅，咁嗰度咧當時咧因為開始啲人基督徒嗰啲又會傳教佢啦，咁所以咧起咗好多學校嘅，喺嗰度咧起咗咧第一間嘅貝魯特大學，就係叫貝魯特美國大學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呢間大學咧好緊要，因為咧當貝魯特咧起咗大學咧，佢令到佢哋。即係個地區上嗰個教育地位好高啊！啲人覺得咧開始咧，哇！除咗你有好多中產人士之外咧，好多專業人士咧，你亦都有呢、這個教育嘅配套，同埋呢個教育咧係以西方模式噶嘛。咁即係話會令到咧成個貝魯特咧開始向呢個西方同埋現代化進發。咁同其他周邊嘅中東城市咧，突然間就好唔同。 咁佢依家要擴建啦，要發展啦。咁佢係咪都有一個完整嘅規劃嘅藍圖？然之後我要點樣發展呢個城市呢？ 其實就唔係喎， 又冇， 梗係冇啦。因為最初期咧，奧圖曼咧冇諗到啲城市突然間會發展噶嘛。咁、所以嗰陣時我諗住都喺圍城裏面啦。咁但係咧呢、這個發展嚟得太快啦，因為佢喺20年之間咧，佢嘅人口咧增加咗3倍，而佢城市嘅面積增加咗15倍。咁你突然間係唔可以即係有咁多人湧入嚟，因為嗱佢一個海港一發展，有好多喺鄉村啊或者其他地區人就想嚟揾呢個揾錢機會啦。咁所以咧就喺頭先我講一啲外邊嘅地區咧就起咗一啲新區嘅。咁嗰陣時咧政府咧其實係有落實一啲建築嘅條例啦，或者啲規劃嘅，但係始終都唔係好整體咯。咁同埋咧，奧圖曼其實去到19世紀未可以積弱嘅啦。基本上咧，佢唔會係一個好有效率嘅政府。咁變咗咧，佢想佢規劃都規劃唔到，或者佢想控制都控制唔到咯。 喺我哋話奧圖曼去到我哋正話講嗰段時候咧，其實已經係殖民時代嚟嘅咧，即係我已經係一個由殖民宗主國瓜分嘅一個狀態。咁即係如果你對近代史有理解咧，就是、中國已經面對一個準殖民地嘅狀態啦。中東其實俾英法主要係俾英國嘅力量所控制同埋操控，由我哋話由成個奧圖曼帝國一直延綿到埃及嘅一啲部分都係，然後成個非洲有聽過所謂瓜分非洲嘅時代啦、列強都嘗試去攻擊。咁所以我哋話其實去到依個所謂奧圖曼帝國末期咧，其實已經係英法管治嘅時期嚟。即係我哋咁樣理解，即係話整個嘅發展、整個方略咧，其實歐洲列強喺裏面工作進行嘅一個結果。你話係咪真係奧圖曼嘅力量喺依一個地區仲有好大嘅影響力咧？其實相對咧係薄弱好多噶。 咁但係嗱，咁樣講法調翻轉，英法 嘅一啲嘅殖民嘅管治啦吓，咁会唔会都对于即系贝鲁特系有一啲嘅规划咧？嗱，我哋讲香港嘅话，其实都系咁样去发展起上嚟嘅啫，即系由殖民地咁开始。咁但系贝鲁特又会唔会有呢一方面嘅即系殖民者嘅影响？ 嗱，因为始终喺奥图曼嘅后期咧，法国系有影响力，但系唔系佢嘅宗主国啊嘛，所以法国唔可以话喂我嚟帮你 规划 啦。咁但系咧嗰阵时，其实奥图曼咧，佢就后期咧，佢真系意识到咧要需要西化嘅，佢需要现代化嘅，所以唔系净系贝鲁特嘅，其实好多城市咧，佢都有进行一啲新城嘅。我哋上次讲阿纳普同埋大马士革咧，其实都系喺奥图曼后期开始咧，已经喺城外咧有一啲新城嘅计划噶啦。咁但系因为呢两个城市咧喺奥图曼眼中都系比较重要啊嘛，所以佢哋咧嗰阵时会有派遣一啲喺欧洲受訓嘅建築師啦，或者奧圖曼帝國派過嚟嘅建築師咧，去幫佢設計嘅。咁但係喺貝魯特咧，反而真係冇嘅。咁結果咧，形成嘅局面就係咧，佢嗰啲嘅唔同嘅新區啊，佢咪沿住啲主馬路起咯。因為咧，其實貝魯特有三條路嘅，一條咧就係向北去的黎波里啦，一條向南行咧就去西頓啦，另外一條向東行咧就大馬士革。咁呢啲咁嘅小區咪全部沿住啲起咯。咁基本上咧係斷續嘅。系冇一個咧整體嘅路網去連住啲人，咁但系咧有一個特質，當年新嚟咧，譬如一啲馬龍教或者基督徒一啲受壓迫人咧，佢通常就真係中意住喺東邊同埋北邊，西邊咧就係傳統咧一啲嘅回教徒住啦。咁而頭先我講喺正西嘅西北邊咧，喺個拉斯貝魯特呢個圍住大學嘅地區咧，因為咧有大學喺度存在嘅，所以咧通常啲中產啊，一啲比較中上層嘅知識分子喺度住嘅。咁嗰個咧就冇分宗教啦，但係主要咧都係一啲順尼教或者一啲基督教嘅人喺度住咯。 係啊，隨住嗰個社會或者時代去住呢個宗教啊，或者呢個叫做民族主義開始越嚟越高峰，同埋第一次世界大戰所謂單一民族國家嘅興起咧，其實奧圖曼帝國呢種古舊嘅多蒙民族嘅國家咧，注定係會解體嘅。咁呢一個嘅變化咧，亦都導致到我哋可能黎巴嫩喺之後嘅時代咧，走一條完全唔同嘅路。 係，咁但係喺奧圖曼咧，佢成個時代咧都有一個咧建樹嘅，即係佢其實想將舊城改造唔到，因為當時太多嘅勢力話唔俾你做啦。咁結果咧，佢就喺呢個舊城嘅外面咧，佢起咗一個廣場嘅。呢、這個廣場咧就係今日烈士廣場，烈士廣場好緊要嘅，即係佢係一個咧成個城市中心嘅廣場嚟嘅，即係好似天安門廣場啊一樣，佢就咧好多嘅一啲嘅，因為佢覺得嗱，對於當地人嚟講咧，呢、這個廣場咧，佢初頭咧本來是一個花園嚟嘅，俾大家休息一下。咁但係咧，去到一戰嘅時候咧，之後咧，因為咧喺呢個開始咧，當地人對奧圖曼好不滿啊，所以咧好多反對聲音咧，同埋一啲示威都喺呢度舉行。結果咧，奧圖曼政府咧就喺度咧就調寫咗好多啲反對派人士，令到咧當地人非常之不滿。所以咧之後咧呢個廣場咧就有另外意義啦，就是、一個改革嘅廣場。任何嘅示威啊集會咧都會喺呢度舉行嘅。咁亦都令到呢個廣場咧成為咗咧佢。城市嘅一個新嘅中心啦，嗰度咧變咗係一個交通嘅樞紐啦，圍住亦都係重要嘅政府嘅總部咯，所以呢一個咧亦都係內戰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戰場嚟。 咁而呢黎巴嫩嘅歷史呢即係其實繼續講落去呢都非常之長，亦都好豐富嘅資料。咁我哋呢留返下一集呢繼續同大家呢去講黎巴嫩嘅呢個首都貝魯特啦。再見啦，拜拜。 建筑二主持仙奴曾卓贤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